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过年呢，老公送了2瓶好酒给朋友，被拒绝了，理由是酒我家太多了，你能不能帮我从你们家搞2只老母鸡呢？过完年回来之后啊，那朋友跟老公就反馈说啊，真的是太香了，土生土养的老母鸡啊就是不一样，这个鸡肉呢嫩而不柴，鸡汤颜色漂亮，味道更是鲜美。 怪不得你家老爷子不肯来城里住，这是在家给你们做后勤保障工作呢。 是啊，这几年跟我们家要帮忙带东西的是越来越多，什么鸡啊、鸡蛋啊、猪肉啊，还有田里的蔬菜瓜果，这带个青菜送人家，人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也是啊，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崇尚绿色健康，这也是农家乐这几年火爆的原因，不仅是找回了以前的感觉，更是能吃到健康食材的幸福感。 是， 你这一说呢，我觉得我们海参火爆的原因也是有野生这一因素。 那是，野生的海参的营养价值就不用说了，这做起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Q 弹脆口，而且汤汁非常鲜美。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因为野生，因为价格因素，在我们的活动当中非常热销，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本档开春特惠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可以说是一降到底，裸价直供了。那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600多块钱买瓶好酒也只能够请朋友吃一顿，600多块钱买条好烟您还不能独享，600多块钱呢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呢600多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吃上3-4个月的海参，划下来这每个月啊才200块钱出点头，200多块钱平时每个月买点水果买点零食就差不多了，但是今天呢全家老少每周都能吃上个3-4次的海参，这得多划算呢。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海淀区的吕先生订购了1组3盒，说600多块钱就能够订购到野生海参了，价格是挺划算的，只是能够保证是野生海参吗？好，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关心的问题，这样来跟您说一下，这款海参呢生长在地中海，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而且为了生存也是不容易，躲避天敌去自行觅食，所以别看个头小，都是因为经过了淡干处理，泡发之后您就能够看到还原状态。 是的， 关键是这样的海参呢它身体强壮，所以啊吃的时候就感觉到跟其他的海参口感是不一样的，更鲜美，更劲道，更 Q 弹，而且今天价格更是一竿子到底，花699块钱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这样的优惠您还在犹豫吗？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鲜芋仙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号是0588的朋友订购了2盒，说市面上野生海参都得3-4千块钱，你们才600多，优惠是挺接地气的，只是我不太会做呀，怎么办呢？您啊，只要会发海参，就一定会做海参，和平时咱们煲汤、煮粥、炖排骨、剁馅包饺子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简单的呢，就是泡好了直接凉拌，或者是下面条的时候直接放一根进去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 没错，而且为了方便大家泡发海参，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讲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能够引起糖尿病。我们知道这个不良的情绪可以使血糖控制不好，也可以引起我们那个糖尿病的发生。一般的来讲啊，在我们这个一生中，其他的都好掌握，就这个情绪的控制，实际上呢，越来越证明一个人的心理啊，一个人的不良情绪啊，和一个人的性格啊，对着我们，对我们的长寿啊，对我们的疾病啊，都有直接的作用。情绪的变化对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医啊就把这个情绪的变化称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情绪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所以呢你经常有怀着这个乐观的情绪啊，快乐的情绪啊，有利于正常的生理活动，对身体是有益的。但是过激的情绪变化，超过人所能够适应的精神刺激，都会打乱我们正常的生理活动，引起各种疾病。所以现代医学就认为啊，大脑是人体高级神经的这个中枢，它对于我们身体一切的机能都起着支配和调节的作用。如果精神上的刺激超过一定强度，就可能引起大脑细胞的内分泌系统紊乱，因而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对其他器官的支配和调节的能力也会发生障碍，这样呢就使许多疾病就发生了。那在这个情绪变化上，它又怎么能使血糖升高呢？就有像一项研究啊，就这个发现了，就说当人的情绪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它这兴奋性增高，就促使肝脏中储存的糖原，它就分解糖原，分解以后就成了葡萄糖，它就进入血液，这样就提高了血中的葡萄糖，这样就使得这个我们的大脑和重要器官消耗能量增加。人在正常情况下，你比如有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有应急情况下，它能量增加，就是说你在特别兴奋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它就使着糖原的分解增加，糖原分解以后就在哪儿？在血里头，在血液里，这样血糖就增加了。这是我们这个所以情绪变化的影响。还有呢，就是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也分泌多种的激素，除了胰岛素能够降血糖以外，其他的激素都是升高血糖的，比如生长激素，我们常常讲的肾上腺素啊和甲状腺素等等。一旦血糖升高以后，血中的胰岛素就显得更加少了，因为那些升血糖的东西多了，你胰岛素呢就相对的减少了，以至于血糖就这个持续的增高。随着血糖增高以后，人的情绪也就更加亢奋，容易出现烦躁啊、口渴呀、发怒等等现象。这种反反复复发生、长期的情绪不稳定，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使血中的葡萄糖的水平居高不下，造成久而久之就成了高血糖症，再久而久之那就是糖尿病出来了。当人这个情绪稳定，心情舒畅，各种激素的分泌处于平衡状态，就是肝脏能够有效的储存糖原，这样就调节了血糖，使它下降，使它平稳。而且呢，在人的心情好的时候的活动量也增加，就是胰岛素的分泌量处于一个低水平，也能够单独的依靠肝脏的糖盐的分解，和肌糖和从肌肉里摄取葡萄糖，这种协调的作用呢，也能使血糖下降下来。所以这个情绪啊，我们就看到了，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就知道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调节这个血糖，一个情绪啊是能够调节血糖的。我们知道胰岛素啊是胰岛组织中这个 B 细胞所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它除了这个分泌，它分泌除了受有关内分泌激素和血糖等因素调节以外，还直接呢受着植物神经的调节。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皮层啊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它在这个调节血糖以及我们心跳啊，还有我们我们消化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呼吸系统啊，以及心脏系统啊，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当人处于这个紧张啊，或者恐惧啊，或者焦虑啊，或者受惊吓这种应激状态的时候，我们前头讲了，这交感神经啊就兴奋，直接作用于胰岛素的 B 细胞，然后抑制细胞的分泌。同时交感神经呢作用于肾上腺素啊，还有这个肾上腺的分泌就增加，间接的也抑制了也抑制了胰岛素的分泌释放。这样所以这种不良的情绪长期的存在就可以使胰岛素的功能障碍，使胰岛素分泌不足倾向最终呢就被固定下来了。因为经常你都处在这个焦虑不安啊，或者是紧张啊，恐惧啊这种状态下，这样呢就使着胰岛素这个分泌的少或者分泌功能障碍，就导致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这个除此以外呢还可以促进血糖升高的内分泌激素，还有胰高血糖素啊和糖皮质激素啊，它们的分泌啊也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支配，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协调的。但是由于你这种精神的持续紧张啊，或者暴怒啊，焦虑啊，多种不良的刺激，它就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就使这些激素，使这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就大量的升高。因此呢对于正常人尤其是中老年，应该意识到不良情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把这个不良的情绪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能够很好的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远离啊这种愤怒啊，焦虑啊，嫉妒啊，或者愤恨啊，或者是长期紧张，让我们情绪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呢是这个对付疾病包括严重疾病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呢在平常我们经常人听说啊，这个爱生气的人呢、能够气出糖尿病来，其实这个呢确实是因为能生气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不稳定啊，精神因素啊，是引起糖尿病的元凶之一。原因就是啊，像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你这个在有这些不良刺激的时候呢，它使着胰岛素的分泌下降，而使那些升血糖的激素升高，长期这样不平衡，就使着胰岛慢慢的这个就形成了这种功能了，就是升血糖的激素有，降血糖的激素呢就被受到了抑制，所以就造成了胰岛素的相对不足或者是绝对不足。其实呢不是所有的人啊都因为不良的情绪啊而发生糖尿病。不良情绪呢对于胰岛素分泌的影响啊对中老年人比较明显。而且呢不是一般的情绪就可以影响，是你经常受到比较强的就是这种不良情绪的存在，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像这个紧张啊、焦虑啊、发怒了、恐惧啊、孤独啊、绝望啊，这些都是负性的一些不良情绪。那么反反复复的刺激长期的存在，那么就形成了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调适心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在很多疾病中，特别是一些重症的疾病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国家这个科学家就研究到了，说好的情绪啊能够控制血糖。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好的情绪啊就激发了大脑中的某种的遗传基因，使到胰岛素等抑制血糖升高的蛋白质比平时要增多，使血糖升高缓慢。就是说你这个比较愉快的心情啊，比较平和的心情啊，它能够影响那大脑中某种的遗传基因，而使得我们这个血糖啊不，它是慢慢的升高就没问题。糖尿病病人啊，大约有30%的人由于这个病痛的折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抑郁的状态。这种抑郁的状态呢，就是情绪低落，或者容易激动。或者呢虽然采取了一些药物治疗，但是对血糖仍然控制不好。 所以这就是情绪呢，它不但能够使着你的血糖稳定，而且呢它可以提高免疫功能，能够帮助你呢血糖更好的这个稳定在正常的水平。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其实一个人的心理的平衡和心理的强大稳定，那对于所有疾病，包括不光是糖尿病，包括一些严重的疾病，都是非常有益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会这么称？就是灵芝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现在呢用现代科学已经分析啊，就它有10大类150多种，其中60多种，在其中的6-7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比如灵芝酸 A， 它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灵芝酸 A 和 B 在一块呢，又能够缓解葡萄糖在我们肠道里的吸收，让它缓慢的吸收，这样不至于使血糖升高。再有就是像这个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呢我们胰腺 B 细胞受损以后，灵芝里的灵芝多糖可以自动的去修复它，这样就使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使血糖得到平稳，而使胰岛素抵抗能够得到消除，而避免久而久之了以后的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再有就是呢，它还有一些物质啊，像这个灵芝的孢子粉，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然后呢就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这些呢总的来讲就是使血糖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所以灵芝多糖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能够稳定我们身体里的内分泌激素，能够稳定我们身体里的内分泌器官组织分泌平衡的激素，这点就非常重要了。这对血糖的下降就起着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呢这个灵芝酸共同的作用，就能够维护血糖在稳定状态。当然呢灵芝主要对我们身体起作用呢，是因为它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对我们组织器官的稳定，而使着各个器官之间也稳定，各个器官之间的稳定就使着我们的这个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得到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又使他们非常的协调，这样呢在预防疾病上和抵抗疾病上，以及促进我们疾病的痊愈和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帮助。那灵芝呢是一个很全方位的，对我们身体啊有病没病都可以用，能够健身强体，能够去除疾病，能够促进我们恢复，是一个非常好的生物体。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